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才让你分心，说不出旅行的意义。 连妈妈都想叫，让妈妈扭一下，爸爸一起叫，叫的人魂发光，走路不缺氧。让妈妈扭一下，爸爸一起叫叫，让热力传染全场，一起大声唱。让妈妈扭一下，爸爸一起叫叫，叫的人魂发光，走路不缺氧。让妈妈扭一下，爸爸一起叫叫，让热力传染全场。大声唱，怎么真的想不到吧？

容易，世界变得冷清。我始终不相信，爱你竟然已到绝境。我忘了你，再何容易？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也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情。忘了你，再何容易？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也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情。

付出了真心，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。你窗边的卷曲头发，残酷的说明，长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情竹杯，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回敬。你的绝情竹杯，所有爱情好不容易下次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